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地图管理条例明年实施，哪些变化值得关注？近日，新版地图管理条例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与20年前制定的现行条例相比，新条例加强了对地图审核的管理，新增了地图上禁止表示的内容。此外，还重点加强了互联网地图管理。具体措施包括：互联网地图服务器需在境内，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属于国家秘密等内容不得在地图上出现。那么时隔20年，地图管理条例的修改有哪些现实意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地图管理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地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手机地图成了我们出行的好帮手。然而现行的地图管理条例是1995年编制的，为了适应这20年来地图编制方式、承载内容和传播手段等发生的变化，最近呢，国务院公布了新版地图管理条例。新条例呢，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开始实施。那么新版的地图管理条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跟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关联？在互联网时代，地图的安全性又如何保障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为大家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防大学的葛立德教授，葛老师您好。 传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的研究员朱威副教授，朱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为什么要制定新版的这个地图管理条例？好，昨天呢，国务院法制办的负责人也针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个回答，说主要呢就是现在地图违法事件经常发生，所以首先也想请教葛老师都有哪几类地图违法的事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也说了，实际上这个20年前的时候办这个条例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刚当教员的时候也关注过这个事儿。应该说对地图的管理涉及到国家的一个主权的方面你比如说这个边界线的确定这些这个都是直接涉及到国家主权的事儿所以这个地图的出版呢是应该是非常权威的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历史上争议都是据理力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历史上那个版图的那个划分边界线的确定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依据所以这个事儿它必须是由国家最高当局来进行管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最大的一个问题的话，一个是无序，就是越来越无序，第二个呢就是互联网的普及这个地图互联网网上地图的这个使用越来越广泛，这一点也是引起了很大的管理上的混乱可以说有很多是没有管好或者没有管起来因为过去的这个老的条例对这方面呢没有更多的涉及，95年的时候那时候网络还没有进入到日常平民百姓的生活当中，而是在科研的教学等等这些领域有所应用刚刚开始普及的一个初级阶段所以这个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三个呢就是现在的城市发展也非常快，过去我们大家看到城市地图是很简单的大致一个方位，现在这个城市的扩展也非常快，但是在城市扩展当中的话，随着城市化的这个建设的话，在一些重要的设施上面安全保密方面也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我们出门都希望这个地图标的越详细越好这个对我们日常生活可能有帮助，但是大家知道在很多的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个比如说军事设施等等这些领域的话应该说是面临了很大的威胁的 啊，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测绘的手段呢，发展非常快啊。大家日常用的像 GPS 导航啊，大家也经常会用到，手机里都有。还有像这个卫星的测绘啊等等，这些都用的非常多，非常普及了啊。还有一些你像谷歌地球啊等等这些，他们这个非常详细的公布了一些设施，这个对国家的安全是有影响的啊，是有潜在威胁的。 嗯 啊，这个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例子，你比如说美国人在1982年、83年入侵格陵兰达的时候，当时就是拿着格陵兰达的这个啊城市的导游图进行这个作战的啊，所以这个你这个非常详细的情况之下，这个是有很大的隐患的。 嗯 啊，所以这些方面呢都需要加强管理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新的条例的修订。啊，实际上是强化了管理，这个管理是必须的啊，它是为了国家安全，为了公共利益啊，这个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是密切相关的。 对，葛老师刚才说一点哈，就是现在我们出门的时候，一般开车的话都会看这个导航啊，就看这个地图，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住址啊、常去的那些地方，还有甚至是银行卡这些，都和这个地图网上的这个地图绑定了哈，所以这里面的风险和漏洞就很大。所以接下来想请教朱威老师哈，您怎么看就是这么多互联网地图的哈违法事件？包括之前好像也传出就是有人用这种街景地图还去查一些名人的住址哈等等这些事情。 嗯，咱们现在的以前刚才葛老师也说了，地图很重要哈，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嗯， 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把地图民用化了，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以后，互联网以后呢，以前我们的民众、我们的老百姓哈，只是地图的接收者，他只能看，当然越详细越好了，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的地方越导航越详细越好，但是现在不同了。 嗯， 他不仅可以看，而且还可以标注，是完全互动的。啊，他自己可以在上面标注他的感兴趣的点，甚至可以来编辑地图。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新开了一个饭馆，挺好吃，我可以把它标记在上面。那这个可能跟民用、跟国家没有关系，对不对？ 嗯、 但是有些情况，比如说我知道哪个名人住在我家附近，我给他标出来。那这一标出来的话，别人的信息 共享了，就能看到， 就让互联网上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嘛，对不对？再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到哪个地方国家部委或者是哪个地方去开会的时候，我发现在车载的导航中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 嗯 啊，因为它可能是因为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它没有标注。但是呢，在一些别的版本的互联网地图上非常详细，不仅是那个能找得到，而且呢，在里面的结构啊、建筑的从上面往下看的这个建筑都写得很详细。 对，我跟您有一样经历，就刚才也说哈，就是我们去找这国家机关的地图的时候，确实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很清楚。 嗯，我有的时候就像葛老师刚才讲的，用谷歌地图，用那个谷歌地球哈、啊，我有时候在自己在我在北京，我找找自己的家，我老家是辽宁省丹东市，从那个谷歌一点一点的放大，能看到，甚至能看到我们家的那个楼顶， 嗯， 车牌号据说都能看得到。那你说这个在和平时期只是用来玩耍，那如果万一发生战争时期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很可怕的。刚才那个葛老师说，是不是入侵的时候是拿着美军入侵的时候是拿着地图哈，拿着那个旅游地图，那么现在可能不用了，可能用一个谷歌地图就行，非常容易。所以说现在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关于地图方面的，在民事角度更多的是侵权，在国家安全角度的可能是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嗯， 也有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问题。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地图管理可能是早就20年前的不适用于今天了， 嗯， 所以早就该修改了。 对，所以我们看到哈，新版的地图管理条例也重点加强了互联网地图的管理啊。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两点，第一点呢是向公众提供地理位置定位等服务的这些互联网地图的服务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测绘资质证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存放地图数据的服务器应当在我国的境内哈。所以接下来想请葛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互联网的服务单位一定要取得这个测绘的资质，还有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服务器一定要放在境内？ 测绘的资质的这个管理的话，实际上就是保证这个从源头上保证这个地图的准确性。这个， 嗯 啊，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地图的测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技术啊，它你要是差一点，那可能就失之毫厘，就谬之千里了。这个啊，有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大家日常用的这城市地图啊，你涉及不到这个边界线呢等等这些啊，但是你这个地图多多少少在沿边地区的话，可能都涉及到这个边界线的这个确定的问题。如果不是专业资质的话，不进行严格的管理的话，很有可能会闹出错误的。这个闹出错误的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国际事件了。 啊，外交事件可能会引起外交事件了等等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要加强管理啊。而且这种专业的测绘的话，它本身有一些要求啊，不是说谁都能去做啊。就像刚才强调的，有可能会谁都可以在上面标注啊，成了人人参与，这个实际上是降低了地图的这种准确性啊，带来了一个可能是使用上比较便利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是不影响的啊，但是从国家安全，从这个管理这个角度来说需要加强。第二个就是服务器，这个要放在国境内的话，这个也是要保证从安全上来考虑啊，因为这个从安全，从管理啊，从大家知道这两天也在开互联网大会啊，国际互联网大会，这个实际上这个互联网在普及和改进提高改善我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给我们思考安全问题。这个安全就包括了很多的方面啊，十几个领域啊，其中网络安全的等等，这些包括刚才讲的这个信息的安全啊，还有这个我们个人的隐私的是会不会遭到泄露等等，这些都是每个人实际上看似跟我们人个人没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跟我们每一个网上的这个网络用户来说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这一方面呢也必须加强管理。那么把服务器放在境内的话，应该说啊，有利于加强我们对相关网络服务商、运营商的这种啊整体的管理啊，这个质量会得到提高啊，因为你在境外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太好控制，而这些事儿的话，应该说啊，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啊，所以有一些我们看到针对互联网管理啊、地图用户、地图服务商的这种管理，应该是加强的。啊，但是我想这种加强的话，实际上还是保证啊这个国家安全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一个最大的程度的这个协调。 嗯。 啊，它并不是说彻底的就不让你去用这个东西了啊，它还是为了在有序的情况之下，合理合法的去运用这些东西啊，这是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 嗯，我们看到在这个条例当中规定哈，是向社会公开的这些地图应该是报送审核，但是比如说像一些街景图、街区图还有地铁线路图等等这些比较内容简单的地图哈，是不用报送审核的，所以对这一块还是比较放宽的。朱老师您怎么看，就是在这个新版地图管理条例当中哈，在互联网地图方面的这两方面的这种管理。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像刚才已经分开了哈，那个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的，还有国家利益问题的，像边界线的问题，这个呢可能特别是在延边地区，它要报县级以上，涉及到两个县以上的，可能要继续往上报。 嗯， 但是涉及到一些民用设施啊，一些民事设备，比如说像街景图啊，比如说我刚才已经讲了哪个馆子好吃，让他们标记一下哈、啊。比如说对哪个感兴趣的点标记一下，像这种介绍、这种插图，涉及到民用，跟国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像这种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去报备了。所以这次你看这个地图条例中也没有让他额外的报备，但值得说一点是，他说的这刚才讲的说这个制定地图的资质啊，他没有包括个人，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一个空白啊。 就大家可以 个人是不是可以做地图？但是我觉得国家是不是小看了个人的那个能力，认为个人不太具备制作地图的能力，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明文的说。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个人他可以。又特别是互动的这种情况，它可以修改，甚至可以制作一个自己的感兴趣的地图。 嗯，您说到这个个人制作地图哈，我倒想到，其实在制作地图之前，如果专业一点的话，是要进行测绘的啊。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非法测绘的这种案例，包括我们节目之前也谈到，像有一位日本人哈，在中国雇了一辆车，从甘肃延秦岭一路测量过来啊，在宝鸡的某一个地方被抓到了，他就是到中国来非法测绘，这其实就是一个个人测绘，或者是最后要、 这属于间谍行为。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你说这个事儿啊，不光在甘肃，这是日本人发现，我们在国内有很多已经发生过很多起这种事件了。 嗯， 这个大家说了，为什么在现代这个技术如此发达，就刚才讲的卫星啊等等这些测绘技术都高度发达的情况之下，还要搞这种人的现场的这种测量呢？它主要就是我们经常在物理上有个叫测不准啊，这个。你要是技术手段，它测量是一种方面，但是再核心的还要通过实地的验证来确定当时的坐标。另外一个呢，就刚才你讲的这个，为什么他会到那个地区活动呢？因为那个地区有很多的重要的设施，啊，是他们所感兴趣的啊，他们也是通过这种实地的测量，进一步的来验证这个啊卫星测绘啊等等这些手段啊数字地图的这种准确度，要把它提高 啊，通过现场的这个测绘点与这个技术测绘的这个比较，所以这是个很专业的事儿。但是它这个核心的不仅仅是这个测绘这个方面，它重要的还是收集情报， 嗯， 啊，来进行验证。那么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个你说到这个日本对中国的这个这个七十多年前，这个八十多年前那个侵略当中啊，就有这个问题啊。它在进入二世纪以后的话，就大量的测绘。我们知道这个掀起九一八事变的一个由头，就是日本几个偷偷搞测绘的，在东北地区被东北军抓到之后啊，给他杀掉了啊。这个因为当间谍嘛，就给枪决了。这个事就引起他们当时就是在搞测绘的啊，就是在画地图， 嗯 啊，包括后来这个你比如在山西会战的时候啊，日本人在进入山西作战的时候啊，这个拿出来的他们的测绘的地图啊是非常这个精准的啊。当时的这个那个指挥官就是这个阎锡山的这个老师嘛，这个啊，所以他是借着这个由头啊，他自己在山西境内啊带了飞机在那地方进行这个空中的测绘和现场的校准啊，所以这些事儿啊都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嗯， 啊，所以这个方面的领域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加强资质管理，就在这个地方，啊，不是说谁都给你这个资质管理，他要登记在案的，啊，最后要能追溯到源头，所以我们现在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比如食品安全的问题，啊，我们要能追溯到这个食品在出的生产的基地它怎么样，这个过程全程要进行监控， 嗯， 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在现在在有些领域加强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过去啊，我可能就管住产品了，这个啊，现在要进行全程的这种可追溯的这种管理，这个也跟我们现在这个管理手段提升有关系。我们现在信息化的管理这个手段，大大的改进了我们的管理能力啊。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管理里面两个方面也是这个啊，刚才朱老师也强调了，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一方面要最大程度的便于大家的这个为公众利益最大化服务。啊，要更好的提供更高质量、更精准的服务，这是一个核心的目标。因为信息化是造福人类的，这个造福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需求、各个用户的。但是还有一点，不要忘了，在最大程度的享受这种地图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还应该始终绷了一根弦，就是这个地图它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嗯， 啊，核心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任何地方我们要叫。过去军事上有句话叫知天知地呀、啊，啊，这个啊，知天就咱们出门要看天气啊，就是这雾霾还不雾霾，天好天坏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知地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地理的状况，还有这个自己的位置啊。军事上首先一点叫做定位啊，要定自己的位置，要定敌人目标的位置，然后才能对这个目标进行打击啊。所以这些东西啊，地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嗯，另外我们看这个新版的地图管理条例哈，还增加了一个跟我们日常生活很相关的一个内容哈，就是说个人不得携带，也不得寄递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的地图进出入境，如果违反这个条例的话，最高可处20万元的罚款或者追究刑事责任，是一个很严厉的这么一个手段哈。但是我们想，有的时候去到某地去玩哈，地图可能会作为一个旅游纪念品就被带回来了，还有之前我们也采访到有的老师哈，他可能几十年，从80年代到现在，他一直就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军事的地图啊，因为他以前当兵，他就非常喜欢这种地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把这个地图哈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或者作为一个旅游纪念品，可能就带回来了。所以，但是这个条例当中规定了哈，不得携带违反条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样辨别哈，哪些可能是违规的不能带的，或者是收藏有没有关系呢？嗯， 这个里面这个大家说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你比如说我到城市去旅游啊，这个啊，他卖的这个旅游指示的这种地图的话，一般来说它是不是一个秘密级的这个？但是你刚才说的，有人收集这个军用的地图，所有的军用地图都是秘密级以上的啊，一般都是机密级啊，有些核心图可能是绝密级的啊，所以这个军用的地图的话，个人收藏是不合法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这个啊，所以也提醒他，除非说国家已经消密处理了啊，就是这个地图可能已经过了这个保密期了啊，这个废除了啊，这个你可以收藏，但是在用的军用地图肯定个人收藏，那是违法的啊。这个 在用的是不 在用的地图你个人收藏肯定是违法的。你说我们做这个，我们这都是按照这个保密的这个规定来进行管理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啊。有很多人收藏这个，不经意间你可能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啊。当然你可能说 主观上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客观上也没造成危害，主观上不想去危害，我就是收藏我这个，但是所有的一切都要在这个法律的框架之下来进行这个你收藏也好还是研究也好啊，遵照法律的规定，遵照法律的规定才会避免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会避免对自己的个人造成损害。 嗯 啊，你比如你要收藏多少张那个军用地图的话，如果说经过鉴定的话，那你就构成那个判刑的条件了啊，这个是国家军事机密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应该大家要注意，要绷这根弦。 嗯，就不是什么都可以轻易去收集的或者是携带回来的哈。另外我们看新版的地图管理条例还新增了地图上禁止表示的内容，这些禁止表示的内容包括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还有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另外还有就是刚才葛老师所说到的哈，属于国家秘密的，还有影响民族团结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表示的其他内容。所以我们看这次新版的地图管理条例实际上是一个收紧的政策啊，对于地图上的这些具体的标注哈，也有一个明确的这种管理。所以从法律的管理的角度来看哈，朱老师您怎么看啊？这一次的这个禁止表示的内容被写入条例， 我不知道那个各位朋友看没看过类似这样标记的地图，我看过， 嗯， 我看过哈，我看过，咱们讲个美国的那个地图，他每个把这个每个州已经不写名字了，直接标上一些动物。比如说这个州生产什么动物，比如说德州都是一些那个农民哈、比如说他用这种动物有这种很高的歧视性，比如说有的州承认同性恋了，就可能叫同性恋州。 嗯， 有这样的地图啊。 对，我知道您说的这个叫歧视地图，它每一个州 是有 是有这样的地图、对，每个州它就有一个用其他的代号来代表这个州。 按这个法律出来之后，这就不允许。像咱们中国也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地方发展有自己的文化的不同，各个地区也都是这样。那如果随便标注，把这个权利如果都交给这个感兴趣的人的话，那么这些人可能是出于搞笑的目的或戏谑的目的，但是一旦要是公布于众，那是可能会伤害到个别地区的人民或者是各个民族的人民的这种感情，肯定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是你刚才讲的那个话题，他们这个地图管理条例他说的只是刚才像葛老师已经说的是那种涉密集的那种地图，我也喜欢收集地图，出去旅游不可能不买当地的地图回来，这个是不可能海关会查扣的， 而且他还会发，有的是在地铁上你就能自取的。 是啊，这个并不涉及到地图管理条例的相关的规定，因为他标注的都是旅游景点，旅游景点怎么可能涉密呢？他肯定不是这回事儿。他说的这种涉密地图可能是那种比如说人工手绘，比如说向境外输送的这种那个你所在的这个区域你了解的这种可能涉及到机密或绝密的这种东西，或者是非法途径搞到的，比如说不是经过有资质的这种地图管理部门小作坊绘出来的，这可能是有额外的用途啊，所以这种是可能不能境外的。同时我还想，现在其实要通过这种手段往外带地图太没有必要了，电子手段也可以往外传播呀。为什么要直接用物理的方式来带呢？啊，所以说 对他这个其实里面也提到了哈，就是你在传输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能传输，就是这个规定里禁止你传输的内容。如果传输的话，你这个也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这个是刑事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哈，这个那个涉及到国家保密或者是涉及到互联网违法传播，这都有相关的罪名哈。但是呢，这要说要明白一点哈，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刑事法律也好，不管是地图管理条例也好，它其实把这个我们的日常的民事行为和刑事行为之间的这个界限呢，没有明确的界定好。所以说它这个地图这样的规定呢，我个人觉得是管不住的。是管不住的，因为老百姓他在发送一些地图包括一些旅游攻略上，他没有办法来判断哪些是具有军事价值，哪些没有军事价值。所以说这个条例真的要执行好的时候，他一定给老百姓做一个科普，包括我都不知道，我经常在网上看一些攻略，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景点的设备设施，可能会说的比较详细，有可能会涉及到机密，因为毕竟是边境地区，但是这些东西传上去之后，难道就真的是违反法律了吗？难道真的要负刑事责任吗？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做一个科普，哪些是红线不能碰，而哪些属于自由的范围。光冷冰冰的出了这么一个条例，我相信 得不到特别好的执行。 对，周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还得需要细化，就让大家能看明白到底哪些 先普法。 嗯，先普法。 对， 嗯，葛老师哈，您怎么看就是这次新增了地图上禁止表示的有一些内容，他说的比较宏观哈，就是属于国家秘密的，影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哈等等， 是增加了一些啊，因为考虑到现实的情况啊，这些年的话国家在这个部分地区的话出现了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些事件啊，包括在地图上也出现了这相关的这个，所以需要加强对这个方面的管理。 嗯 啊，因为这个法律的管理呢是不断完善这个过程的啊，那不会说所有的都能想到啊。刚才朱老师强调的一点我也很赞成，就是这个条例出来之后啊，要加大这种普及的宣传，因为这个地图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当啊，你过去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话，你比如说比较大的资质的，你比如过去的中国星球出版社，它是我们官方地图出版的一个主要的机构。 嗯。 啊，这个地图的出版印刷，它是有严格的管理的啊，资质是非常严格的，很少的这个啊，它是代表国家的，那都非常专业的，而且一个图从绘测到绘到发出来到印制。这个过程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谨的啊，一丝丝毫不留缝隙的这个啊，要进行严格管理。所以过去的地图发行是完全是国家的事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新的条例呢？就是刚才朱老师也强调，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的话，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人，也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用到地图啊。比如说我们出门的话啊，真的都得查一下你走哪个路线了，这些啊，这个就涉及到地图的问题了。 嗯 啊，它的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说要到台里来呢，查一下坐哪一趟车再方便，它实际上是涉及到地图的使用的问题了啊。但是这个是在已经转化产品了，但是它的基础是这个啊，我们的手机导航这些都是在地图上来完成这个的啊。但是这个不加强管理会产生很多的危害。另外一个的话，不加强宣传的话，大家不知道哪些方面是禁区， 对， 哪一方面可以走， 嗯， 这个也是很难执行下去的。所以一定要加强这个普及啊，这个普及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啊。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过去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啊，大家慢慢的接触多了之后啊，才能知道。你比如刚才讲收藏的时候，你收藏一般地图，这个城市旅游图那没有任何问题。 嗯 啊，那我那抽屉里就有十几个城市的旅游图，我也每次到哪，过去啊这个到哪，现在到哪，反正就一天就回来了。过去到哪转一转，可能拿个图自己走一走啊，这个坐坐公汽车呀，这个体会当地的这种民俗啊。这个现在的话很少这个，但是我还收集这个有。但是军用地图一般来说的话是不让收集的。另外一个，就现在的很多的军用设施，你比如在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军用设施，这个在一般的地图上它是禁止标注的啊。比如我在国防大学工作啊，我们在北京市的，你在一般图上找不到国防大学的这个标注的位置的啊，基本上没有，不让标，因为它是军事设施。但是国防大学是个开放单位了， 嗯， 但是我在谷歌地球上啊，我跟就刚才朱老师讲，我住哪个楼。啊，在谷歌地图上都长得一清二楚。我经常在校内教学的时候，我也拿这些地图来给大家做这个讲解。这个啊，这个里面就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管理的前提要想把这个事管好，是让大家来了解它。 嗯， 只有大家去了解它的哪地方是红线，我不能碰；哪地方是绿灯可以通行的啊，我可以发行大胆的去做。这样的话，大家就因为这个管理条例也好，还是法也好，它的最终呢是要规范。啊，是要把大家这个秩序规范好啊，有了良好的一个秩序的话，大家才能够安心的啊去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否则的话，你一出了红线了啊，那可能是要对你进行惩罚的这个啊。所以这个宣传是贯彻条例、贯彻法律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我们要普法啊，要普及啊，这个要专业的人士多做一些这些事。所以我觉得。通过今天电台你说这个实际上也是对大家也是一种普及， 嗯， 大家来关注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制定了一个好的规则之后啊，应该就像两位说的哈，要普及，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不要触碰这个红线。那么更多有关新版地图管理条例的内容，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我们稍后见。 提速了，原二十兆用户每月加一元享五十兆光宽带，每月加十元即可畅享百兆光宽带。心动不如行动，详情咨询10000，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燕莎奥特莱斯年终大促，百万元现金卡倾情巨献，12月12日至20日，燕莎奥莱冬季嘉年华，万款商品超低折扣，一次购物尊享多重惊喜。燕莎奥莱带你享受名牌加实惠的睿智生活。 讨厌，衣服又穿不进去了。 没事儿，加入我们。 太 low。 那和我们一起舞蹈吧。 太吵。 那和我们一起安静的跑步吧。 太累。生命在于静止， 生命在于运动，心动不如行动。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地图管理条例明年实施，哪些变化值得关注？近日，新版地图管理条例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与20年前制定的现行条例相比，新条例加强了对地图审核的管理，新增了地图上禁止表示的内容。此外，还重点加强了互联网地图管理。具体措施包括：互联网地图服务器需在境内，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属于国家秘密等内容不得在地图上出现。那么，时隔20年，地图管理条例的修改有哪些现实意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地图管理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防大学的葛立德教授，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的研究员朱威副教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其实想请教朱老师，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条例，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限制之外哈，它还鼓励地理信息产业的发展，所以你怎么看这一点？ 这个发展特别快哈，现在特别是 O2O 的咱们这个互联网加的发展，很多可能是将近，也许我统计是1/3以上都离不开地图信息。在地图信息上标记点呢，在地图信息利用这个地理信息的位置来从事一些跟地理信息本来不相关的一些服务，现在特别的多。比如送外卖，你能想到送外卖需要地图吗？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一些法律服务，那么利用地图信息来标记律师的位置，来找到最接近的这种法律服务，这些都是地图的应用在互联网上的一个下游产业。再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叫快递速递，可以说所有的都跟这个有关系。 嗯，所以我们也看这个新版的地图管理条例即将从1月1号开始实施哈，也是这20多年来地图测绘啊，包括这个发展各个方面的变化，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使用地图的时候应该更加的注意哈，更加的留心。好，今天再次感谢国防大学的葛立德教授以及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的研究员朱威副教授参与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今儿个京戏有点多，哎嗨，真的不怨哥们儿我啊，皆因世间有花活哦，听我给您说一说什么事儿呢。三国有个马又长啊，特别擅长帮倒忙，丞相的面前他拍胸膛是故国害己一命亡啊，是吧。还有呢，北宋有个黑李逵，鲁莽无知还特别的雷，不辨忠奸和是非，是梁山也怕，嘿嘿，乱作为呀。一上来啊， 七言绝句三首，说的是两位古人，是吧？什么意思呢？没别的意思，以史为鉴，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吧。说往后咱们节目里面得空经常说一说历史上的那些个雷人雷事儿。正是中央开会抓民生，依法治国讲廉政，个别的人员心发懵，是感叹为观，哈哈，不了省。哦，河南的啊，不是，哪儿都有哈。什么事儿呢？这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啊，打从2015年到现在，深化。